笑滔滔两岸潮，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冲动。我不喝酒，但老歌有时候比酒更醉人。好音乐九五九，用醉人老歌舒缓午后情绪。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世上里，我最爱你爱你。 32力一力相爱，为庆祝奥迪进入中国30周年，8月到北京奥之旅选购任意国产奥迪，即赠第3次保养。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959资讯快报。 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同志在市委7届2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涿州发展机遇前所未有，发展前景无限广阔，发展动力十分强劲，各级各界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殷切期望。作为涿州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懂得感恩，知道责任，崇尚实干，敢于担当，进一步增强信心，点燃激情，全面提高5种能力，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和最佳的工作状态，切实抓好全年各项任务目标的落实。广大党员干部要时刻把党章党纪国法记在心上，印在脑中，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5个必须：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必须遵循组织程序，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论是谁，不论是哪个部门，只要发现不守纪律、不讲规矩、影响工作落实、阻碍发展进程的，都将严肃追责问责，绝不姑息。依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意见和宣传转型方案，为营造打好蓝天保卫战浓厚舆论氛围，彰显改善大气环境的决心和行动，近日涿州市百尺竿镇镇长戴福强就蓝天保卫战接受涿州电视台记者采访。据悉，百尺竿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大气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工作，认真按照涿州市委市政府1+16方案，着重抓好秸秆和垃圾净烧工作，抓好电带煤、气带煤工作，农村垃圾清理工作，做好散乱污企业的关停工作，做好造林绿化工作。在今后的工作中，百尺竿镇将多措并举，综合实质，全力打好大气污染治理这场硬仗，以良好的工作状态、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我是思源，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世界城市功能新区， 涿州电视台携手嘉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若我爱

是以前最初的那些春天。 顽强的真情，飞散的星辰的光影，绿色在地平线伸展了四肢，生命开始新的秘密。明天将以绿色的脚步来临，谁也阻止不了昨天隐落如光的指尖和你的

声，呼呼的伤情，呼呼的伤情，催促要别离。我不顾人多，悠悠看着你，悠悠看着你，悠悠看着你。看不到你的时候怎么办？那可怕的想你会让我窒息。我会把我们的事统统锁在脑海，纪念我们不凡的爱。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自己。如果可以，要跟我联系，告诉我你的爱情过得更加甜蜜，让我知道你好好的。我会把我们的事统统锁在脑海，纪念我们不凡的爱。爱你我无憾，再说一声 goodbye。